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短道速滑世界冠军、中国冰雪推广大使李家军，请李家军给我们分享他退役转型之后的故事，以及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期待。 大家好，我是中国冰雪推广大使、短道速度滑冰世界冠军李家军。短道速滑呢，应该是我们国家冬季项目当中一个比较有优势的项目，在所有的这种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当中取得了很多的优异的成绩。运动员退役之后呢，我也比较喜欢教练的工作，也在国外执教过4年。后来回国之后呢，我在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呢带过速滑，又带过单板滑雪，后来呢又管过竞赛，也进行了一些转型。目前我是中国冰雪推广大使，冬运中心大众冰雪部的工作人员，也是北京2022冬奥会的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同时呢也是冰雪进校园的专家。希望通过我现在的工作，能够充分的带动三人上冰雪，包括一些冰雪赛事的扶贫呢、宣传推广等等。希望通过自己这种从小到现在30多年的冰雪从业的经历，能够更多的宣传我们中国的冰雪，尤其在北京2022冬奥会上时候呢，能让大家能够为我们加油，能够为中国的冰雪梦呢实现更大的飞跃。我非常希望我喜欢的项目能够持续发力，能为北京2022我们中国这种成绩更进一步的这种目标呢做出短道速度滑冰应有的一种贡献，也希望我们这种精神呢能够传承下去，使我们这个项目呢长久不衰。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